那变幻的风景，也许还看不清，却怎能停止前行？听这风里的声音，它来自于心里，与我们一起呼吸。未知的旅途总会有风雨骤晴，不完美的结局终会雕刻出更坚定从容的自己。最简单，一切一切源于自然，张贴世界聚散冷暖，去酝酿生命的滋味将回甘。不孤单，因为有你陪我分担，冷眼把结局都看淡，去寻找最美的风味叫勇敢，叫勇敢。变幻的风景，也许还看不清，却怎能停止前行？听这风里的声音，它来自于心里，与我们一起呼吸。未知的旅途总会有风雨骤晴，终会雕刻出更坚定从容的自己。最简单，一切一切源于自然，张贴世界聚散冷暖，去酝酿生命的滋味叫回答。不孤单，因为有把结局都看淡，去寻找最美的氛围叫勇敢，叫勇敢。不简单，一切繁华不如平凡，虽然平凡却不去酝酿喜悦的滋味叫平安。不孤单，走遍天涯海角作伴，寻觅天地无畏斑斓，去寻找最真的风味叫自然，最自然。 时间来到20:11，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 My FM My Joy 的音乐时间。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谢霆锋带出的《回甘》，而在昨天啊，沈阳的一家著名的整形医院做了一个周年庆的庆典，就请到了谢霆锋。啊，应该说是谢霆锋的模仿者，请到了自己医院曾经啊整形手术非常成功的一个模仿谢霆锋的这样一个明星脸的这样一个朋友进行献唱。然后现场的视频和照片一发出来之后引起网上热议，因为这个整容版的山寨谢霆锋和谢霆锋本身真的长得太像了。不过还好，因为唱歌并不是那么的像。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 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 这首歌来自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也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MyFM MyJoy， 我是方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出行方面的好消息，从明天下午开始，咱们天津的又一条高速公路就要正式通车了，就是 G善高速的天津段，在天津段它的名字叫做宁静高速。宁静高速除了是一条高速公路之外呢，它还连接了像京津、京沪以及滨宝和荣乌等高速公路，正好围绕咱们整个天津中心城区形成了一个140多公里的圆环，也就被俗称为咱们天津的五环线。也就是说，咱们天津从明天下午开始正式拥有五环的环线了。 这条新开通的宁静高速在天津地区设了七座收费站，分别与金卢公路、金大公路、金汉、港城、金塘、金沽还有金港高公路各自连接，所以大家未来的出行会更加的便利。也希望各位司机师傅从明天下午开始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路况资讯，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没准会有更便捷的出行方式。接下来 MyFM 送上这首歌，来自 Hebe 田馥甄，灵魂伴侣。 是一阵春天里的风，那我一定是醉人的风筝。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他。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让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你选择做平凡的人，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只求能跟你相称。是最平凡的人，看着多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支持我，支持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许志安。 这首歌来自巫启贤带出的《思念谁》。最近巫启贤也是通过江苏卫视全新开播的那个蒙面唱将猜猜猜节目重新再进入猜评团的这样一个方式重新出现在很多人的眼前，所以好多人又忘了他曾经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选秀节目导师，或者说他也曾经出过很多盘专辑，而且也有非常多的作品为大家传唱，比方说我们刚刚听到这一首来自巫启贤的《思念谁》。各位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 MyFM MyJoy。如果你还在回家的路上，也提醒你回家之后可以看一看今天晚上江苏卫视蒙面唱将猜猜猜这个节目的总决赛收官之作，据说会有非常多的大牌歌手来助阵，你们可以期待一下了。接下来送上这首好歌，来自 SHE 带出的《热带雨林》。

My FM 陪你看。遥控的舞台 ，My FM 陪你嗨。青春的旋律 ，My 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 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 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乐，有爱生活。嗨，你好吗？我是郁可唯，支持我就请支持天津上空最潮的音乐电台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 MyFM MyJoy， 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赵雷带出的《吉姆餐厅》，也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四个小时的 MyFM MyJoy 的音乐时间。感谢大家四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也祝大家在这个周日的晚间时光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心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个周末晚上再见吧。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MyFM 说我是一个很奇怪的男人，总是说些很天真的想法，却很认真，每天画着没人看的画给自己满分，独自穿过那虚荣的凯旋门，的郊外，我在我的花园想起你，于是我决定拿起笔开始写这封信，开始一段去寂静远方寻找你的旅行，离开繁华寻找异乡中的你。是我的色彩，我一个人的学派，就算只有我认为精彩，人们不爱印象派，只有我和你明白，紫色花海中风将袖口吹开，青石画笔，巴黎一间远安的西部觉离我很近，诗人曾经说翻过雪山就能看见花海，结巴夏慕尼，我彷徨在雪的舞台，相爱，但那是我的色彩，我一个人的学派，就算只有我认为精彩，人们不爱印象派，只有我和你明白，紫色花海中风将袖口吹，是我的姿态，到达灵感的站台，异乡中的你缓缓走来，人们不爱印象派，但 世的花海，化成世间精彩。 我画出了你，却得不到你，因为你只存在我的画里。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终于能笑着跟你互相问候，终于还是做你所谓的朋友。我把我放在最后，说不出出什么，但就是假装不了对你冷漠。 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扇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 MyFM 100.5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MyFM。 记忆消失是一种骗人的事。它是躲在心中的刺，我很想念和你走过的巷子，哦，跨年夜散步那几小时，爱情像花消失的像一首诗，是孤单却都类似，想你的心，想你讲话的方式，回不去的那个开始，你是我 情像花消失的像一首诗，但是孤单却都类似、想你的心，想你讲话的方式，梦回不去的那个开始，挤的交通，让你我还能多相处几分钟。人潮中，他失散，所以紧紧拉你的手，一刻不放松。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走动，抚平我每一个伤口。忍不住想要吻你的冲动，不确定我的执着能让你感动，我只能相信自己感受，不怕失落。关于你的一切，我想要比谁都懂。设定的闹钟提醒我，想你的时间不够用。为什么平淡的事情现在忽然生动？是你改变我，你改变我。能让你感 太多，你的世界如此辽阔，我会在哪个角落。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有共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 FM。 Baby, don't say no so quick. This ain't about me trying to see how far that I can get.But I ain't gonna lie, I wouldn't mind just a little bit of you and I. Eye to eye, lips on lips, swaying to the music real close. We can both use a little let go, kinda night. Baby, if you want a good time, we can get on it. Just take a shot and you can step on it. We'll find a boat, we can dance on it. Slow song it. As far as I can tell, that thing ain't got no rain on it. So come on, baby, bang on it. It's one of those stars calling, love calling. But get you feeling alright now. Sounds good, don't it, don't i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got to know that I want it, want it. Sounds pretty good, don't it. Well, I just now seen that smile, and I bet it's been a minute since you tapped on into your wild and crazy side. So baby, let's do this tonight. Baby, that moon looks just right. But don't fight it. If you want a good time, we can get on it. Take a shot of yourself on it. We'll find a boat, we can dance on it. Slow song it. As far as I can tell, that thing ain't got no rain on it. So come on, baby, bring on it. It's one of those stars falling, love calling. But get you feeling alright tonight. Sounds good, don't it, don't i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got to know that I want it, want it. Yes, I'm pretty good.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远去，我还傻乎乎的相信道义，所谓的人性，莫非要用血和泪来换取教训？不想再混下去，想说干完这一票就不再聊 Loki， 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不停。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出发了，不想问那路在哪，云顶麦芽什么关卡。当车身隆隆，梦开始坠空，它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 哎，小子，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就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跟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计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个蠢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哭诉？为什么想去看场电影？该死的台风，偏偏选了每一个的周末。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穷得发疯，有人富有把钞票当做了枕头？为什么新闻里鼻酸故事只为了偷面包给你妈妈充气的小偷？为什么一百个为什么变成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我想破头写不出的鸟，念念念我为了什么？ 想问那路在哪，拼命迈呀什么关卡。当车声隆隆，梦开始坠空，他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 天天听 MyFM 100.5 有什么好处吗？ 嘿嘿，能有什么好处啊？不就是减减压、抢抢票、收收礼、回忆回忆我们的过去。 MyFM 100.5，好音乐让日子永远有声有色。 就是睡着了，他还在想着他。窗外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不能拨通的电话，自言自语的哑巴，他好想他。分开就分吧，他说已不爱他。如果他幸福，他不会困住他。现实不会像童话，逃离挣扎，爱真的走了吗？故事里他和他，那么爱他，全世界只有他，他抱着他在耳边说爱他，知道吗？他多想再见他，就算再多代价，就算再次开伤疤，和他说说话，哪怕一句你好吗？他也心痛过吗？故事里他和他，他是那么爱他，全世界只有他，他抱着他在耳边说爱他，知道吗？他多想再见他，再说一说话，哪怕一句你好吗？时间瞬间崩塌，他心碎成沙，他的明天该去哪？谁会成为他的他？故事里熟悉的他和他，他是越走越远的两个人啊，知道吗？他多想再见他，就算再多代价，就算再次开伤疤，和他说说话，哪怕一句你好吗？ 茫茫草原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怎能不来？ 12月26日 MyFam 100.5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a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am 官方微信平台。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神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运是不能改变，又何必再留恋？你慢慢用心去领会，会找到最深的体验。淡淡的生活里面，隐藏着多少痛的危险，别让一天好像过了一年。如果你有点疲倦，请把双手紧紧搁在我的胸前，那份爱一闪电深深穿过你指尖，去温暖你的心田。一双眼能看世界的表面，却永远看不见人生的另一边，绽放着一道美丽的光线。一颗心代替一双眼，世界变得真一点，只要相信自己，有爱就有明天，虽然幸福这么远。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090-9090。 Smart，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直不觉让我中毒。 需要保护，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假如你退出，我只是说假如。不是不明白，还想看清楚，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安抚，反而另一个吻也留不住。我也不想这模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你的甜蜜变成我的痛苦，离开你有没有帮助？我也不想这模样起起伏伏，反正每段关系都是孤独。眼看感情变成一个包袱，都怪我太渴望得到你的 随心的好音乐与您相伴。 you want. 要吃有机菜，喝水要喝纯净水。音乐我选 FM 100.5，体验无比纯净的音乐享受。 穿地球赤裸的一片天空，我张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你们感到心情放松，你们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谁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谁不能啰嗦，看见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此起彼落，跟着我走，跟着我做，跟我点头摆动双手，世界的一切的转动连接到我的音乐，就跟着我的脚步在手。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你想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牵入这节奏。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功成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你好，我是汪婷，徐婉婷，更多好音乐尽在 MyFM。 MyFM 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说要勇敢，别怕，我们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my nerve， 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 My FM。 渴望勇敢的念头、oh。

My FM My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酷爱乐团， 我是翻译成， 我是阿龙。 My FM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ha de ser 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剧烈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那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擦走那离开把梦留下 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 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去过的地方是地狱或 穹之上，是夜火晨光所坚持的信仰，是谎言还是真相？你是否迷茫？如果灵魂的存在只是一种假象，疲于奔波的理想还算不算荒唐？什么给你力量？是心还是手掌？奋不顾身战一场，试探生命多宽广。人心匆匆忙忙，路过的旅途都是梦想。人生暗自生长，你的无畏，我的热随身你的指引，解开前世的谎，迷雾也不能阻挡冲破黑暗的锋芒。人心匆匆忙忙，路过的旅途 国界，幸福不分大小。Hello，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 FM 100.5。My love is pure.

起继续爱，不再去猜疑，不用去考虑，只是愿意爱过的爱继续存在，虽然爱过的人已经走开，因为爱过下次才会更懂得爱，爱过就不怕再爱再爱，他们都不知道的不需要知道的， 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哈林庾澄庆。 My FM。 师傅，土豆削好了。 切。 葱也包好了。 切。 番茄也洗好了。 切。 My FM 100.5调好了。 不许切。 My FM 100.5，永不切割的音乐频率。 My FM。 断在分享美善不分担，一直超跑赢莽撞才是我拒绝我，因为追求完美变成两败俱伤，既然欢乐变成负担，我敢不欢而散。 FM 100.5. 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自己

吸烟有害健康，听歌净化心灵。大家好，我是郁可唯。听广播请锁定天津 MyFM 100.5 MyFM。 Music 40，你好， 我是张之晨。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

送往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 谁说不能放弃这场梦，梦到最后是守候。Oh no， 你和我要特别的去期待下一个梦。朋友，你和我要特别的去期待下一个梦。 习惯了微笑，看到的都是笑容。 嗨，你好。 Hello， 早上好。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你会发现城市根本没有那么拥堵。 大爷，您先过。 绿色是春天的恩赐，别毁坏这一片清新。 孩子，不要随手摘花，这是用来供人欣赏的。 生活离不开阳光，社会需要文明。 做文明市民，共创美丽天津。 My FM。 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耕田，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我爱。我来到镇上市场，带着我的大公鸡咪咪，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你就像天使出现在梦境里，穿着碎花裙，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 Music 40 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夜是那么黑，看不清悲喜界限，任谁都好累，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事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夜照亮了夜，痛战胜了痛，然而春去春会长大成人，滋味最黑的黑是背叛，最痛的痛是原谅，不是那么近可以覆盖一切，放过手的不是昨天明天，你我风吹过的雪，爱的记忆都溶解，这一颗心为蝶挣脱轮回。 锁定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林宥嘉。 My FM，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神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 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 FM。 与君同听下一曲， 身无彩凤双飞翼。 与君同听下一曲， 仰天大笑出门去。 下一曲，下一曲， 下一曲更好听。My FM 100.5，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My FM。 Yeah. Okay, I'm just kidding. Hey, don't stop the music, my FM. Don't stop the music,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 Don't stop the music, 只听歌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My FM。 Minute and smile. Why is everybody so sick? millions, I'm leaving to Mars. Yeah, we leaving the crawl, who's undefeatable odds. It's like this, man, you can't put a price on a life. Now, we do this for the love, so we fight and sacrifice every night. So we ain't gonna stumble and fall, never. Waiting to see us in the sign of defeat. So we gon' keep everyone moving their feet. So bring back the beat, and then everyone sing. It's not about the money.